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每次一勾也没有。 南天晚中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天晚中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改善区域合作和促进区域互联互通，现在日本物流公司已开始尝试通过中欧班列运输货物，以便更快捷地从日本上欧洲运输货物。美国和中国的国防部长近日原则上同意了关于战机相遇的指导方针，这是太平洋国家为防止军事活动的增加无意中使冲突升级所做出的最新努力。本月25日至10月7日，北约将在挪威及周边地区举行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军事演习。今年内，大兴区将完成22家慈善超市的选址和签约工作，这些慈善超市还将作为捐赠物资的接收点，推动社会捐助工作的可持续发展。石景山区玉泉西一路的玉景阳光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开始资格复审，这是石景山区首个共有产权房项目，约2.8万户家庭提出申购。《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小青与原班人马团队推出的新作《风味人间》将从10月28日开播。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心发

地方，你不在那地方。沧桑珍藏在行囊，独自在路上忘掉忧伤。这一把你独在手上，锁成你往日的模样，一遍一遍回头，你不在那地方，你不在那地方，不管你会怎么想，我会等你在那地方。往日的模样，一遍一遍回头望，你不在那地方，你不在那地方。 买水族装鱼缸就到来水文苑锦鲤世界，京津冀地区综合水族批发市场，规模大，品种全，高德导航文苑锦鲤世界，电话13522839806，微信头号13522839806。 30秒能做什么？ 能跳绳224次， 能说130个字， 能让世界听见你。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5175-2200。 2012年5月，暗香的词作者陈涛受电视剧《金粉世家》剧组委托，创作了该片主题曲《暗香》。在《暗香》的演唱歌手选择问题上，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直到有一次，三宝意外听到沙宝亮的一首原创歌曲，为其所动，于是三宝就决定将这首歌交给沙宝亮演唱。 下去，我会拼到爱尽头。心若在灿烂中死去，爱会在灰烬里重生。难忘缠绵细雨时， 在世外寻你，这天终可碰到你。如梦见像忘记，这种感觉美不美？弥漫了烟气，面前看不清的你，未能看穿的天机，悲中乍起。无论那样神秘，每一生都会等你。谁是你或忘记，身边总有债归期，延续这福气，再来生都依恋你，一生细腻，来延续神气，再生再死，既天再地，愿意愿有喜，苦中诡秘，或会喜中诈悲，随一个又一个传奇，相拥至死，再生再死，某天某地，愿意愿有喜，这刻跟你，不准忘记，对而收起，不想惊动你。 明星钟情九六九， 九六九，我是主打。 这个时候记得再说一次我爱你，让你的情人感受到你浓浓的爱意。我是华仔刘德华，我爱你。 共你分手，此时这刻，你在何方？为何埋没了柔情千缕？辗转深秋，

着坚硬的肩膀，陪我在以后流浪。可青春就是这样，流着眼泪鼓掌。那是真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命运一声不响，等我们投降，把通往幸福的方向变成各自流浪。我很爱你啊，很想念，很感谢有你的夏天。没有人说谎啊，可时间会擦掉承诺的话。很爱你啊，一直默 一生的归属，一